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碧玉簪》。 从多自重。 不薄命不把谁为呀穷苦怜我啊与满腹的委屈想谁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梁祝》。 Yeah.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西厢记》。 梦不 不曾高啊把风雨弄他家子儿女比在小仓中他是一穷还比穷独自为搅乱子宫谁自由他求必中我一同分明是把老兵过几冬管娃一求管当爷只因结果死心同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粤剧选段。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